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分钟阅读，加强阵容，读得更阔，听得更广。 有没有发觉我们已经来到一个 每日我们都会碰到大大小小的烦恼， 眼泛泪光啊。 大家好，我是罗乃圈。 究竟为什么孩子要 当中我最喜欢的故事呢，就刚刚好是 正是阅读一个时代不同角度的所在。大家好，我是曾卓妍。 一分钟阅读，同你一起翻阅好书。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今集的嘉宾是 雀巢香港有限公司总经理钟美玲。 网上的世界是发展得很快，任何行业不去开始认真地去看的话，其实是会倒退的。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星期日下午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随后的星期日早上十点到十一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10月11日，特首指没有因最新本地确诊影响商讨通关。 天文台指按风力指标发热带气旋警告，一定以市民安全为考虑。 本港昨日没有新增确诊。 美国撤军后，阿富汗塔利班与美国代表首次会谈结束。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0啊，星期一的朝早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咧都有千禧年代。早晨，我是萧乐文。好像之前预告咁讲啦，就是呢个星期都会继续有施政报告不同范畴的一啲嘅措施，都请到不同范畴的局长上到嚟去解说一下佢哋一啲相关的措施咯。其中咧留意到有关于环保的措施方面咧，就是为因应咧迈向碳中和啦，施政报告都会力争啊，2035年之前咧将香港的碳排放量由2005年的水平減半，咁亦都話咧喺2050年之前咧係做到淨零發電啦，會改變咧本地嘅電廠嘅一啲嘅燃料組合。咁中期目標咧就係2035年或者之前咧係停用煤啊作為一個嘅日常發電。另外都講到啦，2050年或者之前咧，商業樓宇嘅用電量啦，較2015年係減少3-4成啦。住宅樓宇方面，大家都可能關心，用電量咧就會減2-3成等等。仲有好多唔同有關於環保嘅政策嘅都今日咧直播室就请嚟咗环境局局长黄锦星咧上到嚟同我哋嘅。 早晨，萧乐文。 早晨，黄锦星局长。头先咧讲到好多关于碳中和相关嘅一啲目标同埋措施啦，咁其实有啲乜嘢嘅重点咧？我哋见你有个嘅路线图会出嘅，嗰、那个可唔可以同大家讲解？ 早晨啦，嗱，萧乐文，我哋啱啱政府咧上个礼拜五咧推出咗香港嘅气候行动蓝图2050，咁咧就好清楚咧讲出咗香港嘅减碳嘅路线图嘅。各界上年咧公布力爭咧，2030年前咧就去到碳達峰，即係話碳排放最高峰。2060年咧就去到係碳中和嘅。香港咧已經喺2014年，即係差唔多7年前咧就已經係碳達峰噶啦。我哋喺香港呢個減碳咧，縱觀亞洲地方咧，其實我哋行得前嘅。跟住我哋就係上年施政報告宣布啦，2050年前咧係力爭碳中和，一個充滿挑戰但必須要做嘅。所以呢份路线图咧，就讲出咗我哋整体嘅策略路线图，包括咗投放资源啦，有乜嘢嘅架构嘅一个系即系优化，令到我哋可以更加落实呢样嘢啦。同埋咧，当中头先你讲啦，有四个主要嘅行动嘅，就系呢个净零嘅发电，呢个要悭电、绿色建筑。第三咧就系一个绿色运输，第四咧就系全民减废一齐去做嘅。 OK。嗱，頭先咧講到一啲嘅方向啦，咁講到路線圖啦，咁但係見到具體咧都有啲具體嘅措施會做喎，包括咧就係話會定下一個即係進取嘅即係策略咧，就係減排。咁啊，見到藍圖咧嗰度都提到就話咧政府會喺目標話2035年或者之前咧係停用煤作為一個嘅日常發電嘅。咁睇到而家其實煤嗰個發電咧都佔24%嘅喎，呢個都停煤究竟要即係要啲乜嘢去配合或者其他怎样代替那个情况你们想着是怎样的？ 萧乐文你问得好的，因为我们这个迈向碳中和呢，虽然还有30年，但是呢我们所有的策略呢都要始于当下，要现在开始部署规划。 因為咧嗰度牽涉好多嘅基建啦，亦都要喺嗰、那個譬如話影響個成本度咧，要係一個攤分嚟嘅，等大家可以承受嗰個低碳轉型。同時間咧有好多社會好處嘅，譬如話你講燃煤發電減少嘅時候咧，對香港本地嘅空氣質素都會提升嘅、啊、所以咧又以整體睇成個社會嘅效益。咁喺呢個我覺得好好就係話喺一個淨零發電咧係首要嘅，因為香港嘅三個本地嘅碳排放源咧發電佔最大嘅，所以咧就好多先進地方一樣啦，就係、是、第一樣嘢一啲高污染嘅碳排放高嘅又影響空氣質素嘅煤嗰度咧盡量減。嗱、啊、過去幾年前咧香港燃煤發電咧佔咗差唔多一半，但到咗而家咧已經減到係兩成幾，所以咧未來十年度咧就基本上日常嘅產電咧燃煤咧就會係淘汰咁咧，但係有咩替代品啦？咁但係一方面咧，一定要係大家慳電嘅，即係如果大家唔慳電嘅話咧，成個嗰個發電嗰個基礎咧就要膨脹咧，就會有好大嘅社會成本，所以一定要慳電先。第二咧就係話，我哋會用一啲過渡嘅安排，譬如話用天然氣係可以係令到空氣好啲，又可以代替煤，同埋有個穩定嘅產電。所以而家我哋香港整體嚟講咧，差唔多由過去兩成幾嘅天然氣咧。去到而家大約係一半左右嘅啦，同時間咧，我哋增加本地嘅可再生能源嘅，陣間可以講多啲。咁所以咧，有潔淨嘅能源，有可再生能源等等咧，係可以替代到，令到我哋有穩定嘅一個供電，又係減碳，又係乾淨啲嘅。 嗯，系啦，头先你讲到话，即系天然气大概一半度啦，我见翻资料应该系48%啦，差唔多一半度。咁、嗯、啊，但系同下其他国家去比较啦，试下。咁啊，见到譬如英国就话目标系2024年系淘汰呢个燃煤嘅，咁啊德国就2038年咁。但睇翻英国咧，佢燃煤嗰、那个发电比例咧，只系1.8%咯，但系都要去到2024年，即系都要用3年咁。咁啊德国去比啦，咁佢哋嘅燃煤嘅比例咧20%度，其实少过香港，因为香港头先话24%。左右嘛，佢哋都系2038年先至停用到燃煤。香港而家谂住2035年就停咗燃煤，会唔会成个目标太进取咧？又 嗱，呢一个系进取目标咧，系有需要嘅。因为大家知道咧，气候变化系杀到埋身嘅。大家睇到近年咧，全球各地，包括香港咧，都好多破纪录嘅一啲极端天气嘅。香港今年喺譬如酷热同热夜咧，系破咗好多年嘅纪录啊，超级台风嗱。系大家睇到好多地方嘅水浸啊！呢啲都系好劲嘅嘢嚟嘅，所以咧，我哋为咗香港嘅经济、社会、民生、安全等等咧，一定要负一个即系地球村一个减碳嘅责任，而且要进取添。所以我哋呢个气候行动蓝图咧，系相对进取嘅，比好多地方都系要强。喺你讲到我哋香港淘汰燃煤比德国仲快啊，呢、这个系即系系有个需要嘅。嗱，当然咧，呢、这个转型咧系会影响好多嘅一啲经济活动嘅，譬如话德国。佢個燃煤嘅從業員咧係好多人嘅，所以咧佢要係一個過程去做一樣嘢。咁但係我哋咧主要咧就揾一個替代品，同時間咧係可以穩定供電嘅等等咧，係作為一個咁樣嘅根蒂。所以我哋有信心咧係能夠同兩地一齊咧係有一個咁嘅過渡嘅。 嗯，但進取嘅目標大家就係明白啦，可能想做得更好，做得更快啦。咁但係個問題係會唔會令到反而個目標係未必達到會落空咧？會唔會反而喺2035年之前達成呢個完全淘汰呢個燃煤，中間都有啲階段性嘅目標啊？睇下。 即係我哋過去咧就有一定嘅減碳目標嘅。嗯，譬如去到2020年咧就。人均嗰個碳排放咧，已經由當時2014年高峰期6.2公噸咧，減到4.5左右，跟住咧去到2030年咧，再減到人均3.幾啊！依、這個咧就一路我哋講得出嘅目標咧，係有信心有力度咧去推展嘅。所以我諗依個淘汰燃煤作為基本嘅發電咧，依、這個我諗我哋係同兩電咧有信心去做嘅嚇。同時間咧，我哋要理解，我哋要係揾啲替代品，譬如話再生能源。我哋今次公布咧個目標，就由而家香港唔到1%依一個嘅發電嘅佔比咧，去到2035年左右咧，係升到7.5%-10%啊！依一個係香港空間啊，即係包括陸上同水面空間限制之下咧，我哋係好努力去做嘅。依度都好多市民啊去支持嘅，咁所以我哋喺度啦，當中有三個重要嘅元素嘅，就係、是、最大嘅，因為嗰個科技嘅一個可以話躍進啦，離岸風場相對嚟講。嗰、那個價錢同嗰個成效係提升咗唔少嘅，所以我諗我哋有信心咧係推展佢，亦都係找緊個時機，覺得咧向前看，依個係一個好嘅一個時間去落實佢。 跟住轉廢為能啦，因為我哋咧都出咗一個減廢嘅藍圖，我哋又減廢又減碳咧，做到雙贏嘅局面嘅。跟住咧，第三方面咧就是、太陽能啦，我哋而家有個可再生能源上網電價嘅，個社會反應係好正面嘅。咁咧成超過成萬個嘅申請，咁我哋咧能夠係三方面，即係話風、太陽能。轉廢能咧，係增加本地嘅可再生能源，減少燃煤嘅依賴。 嗯，我想俾大家一個即係清楚啲嘅畫面咧。頭先講到話，而家燃煤係佔20%多啦，24%左右啦。咁頭先你講到話啊，日後希望可再生能源可以幫到手，咁就會提升到而家由而家唔夠1%，就去到日後7.5%至到10%左右。咁但係仍然同20%多嗰個燃煤嗰個比例都仲有少少距離喎。嗰啲係咪就係就天然氣可以代替到啊？定係其他乜嘢可以代替到咧？ 嗱，過度安排咧，好多時好唔同的經濟體咧，都係用一個天然氣等等，同埋其他一齊一個即係組合去做嘅。所以你講得啱嘅，我哋天然氣咧都係預備咗加大個供應，所以咧我哋都批准咗兩電咧一齊合力咧喺香港嘅南部海域咧起一個浮動嘅一個我哋個液化天然氣嘅接收站。呢個好處咧就是、可以係有一個多元嘅供應，即係話睇到唔同地方。都可以選購呢一啲嘅天然氣，係可以咧做到一個穩定供應，價錢咧相對有競爭力嘅做法咧，令到我哋喺依方面咧係可以有個轉型嘅。但係一樣嘢，我諗我哋強調咧就係話都要多股齊下嘅，因為而家好多新嘅創新科技咧係幫助我哋去低碳轉型嘅。譬如話有啲人係話講 hydrogen 氫能呢樣嘢，我哋都覺得係有一個嘅好大嘅發展空間嘅。佢未必係今日能夠廣泛應用，因為咧佢嗰個綠色。氫能嗰個供應相對而家係有限，亦都係價錢啊穩定供應咧，都係有一個嘅要時間繼續去推展嘅。同時，但係咧，我哋不過你要係早作先機，所以咧，我哋都係鼓勵兩電咧，盡早喺而家嘅燃氣機組咧，去試能夠係加入依一個氫能作為燃料嘅一個比例，早喺度方面咧係能夠善用最新嘅科技咧，係幫助我哋揾多啲。零碳低碳的源头 这个就因应个技术发展要再看啦，但有没有说预计氢能如果日后真的成功是即普及地用的话，可以香港用多少的即这些燃料组合里面占了多少呢？这个氢能 因为不同的新科技呢都要是尚待验证的，但现在譬如说去试的就是说两成能够混合到那个燃料，但如果是即是说这个科技如果能够发展得好成熟，同埋呢是即价钱啊环保是好的话呢，是可以很高比例的，甚至你話一個高比例嘅，即係一個某啲嘅機組用100%嘅氫能咧，亦都係世界而家係即係鼓勵緊研究緊嘅做法嚟嘅。 即係總之都要再研究啦。即係整體嚟講，嗱，之前都講到啦，天然氣起碼就係一個過渡期之間要用嘅比例，可能相對多啲啦。日後一段時間，咁啊成本亦都係比煤高嘅，而睇到其他國家亦都係對於天然氣嗰個嘅需求都越嚟越大咧，因為大家都係想淘汰煤啊嘛，同一時間其實，咁呢個情況就會影響到成個天然氣嗰個穩定供應啊，令到個成本嗰度即係大家一齊爭嘅時候又會高咗，最後嗰個壓力落翻去市民度，即係要加電費，有冇預計？日后的话可能加电费的幅度可能是去到多少呢？这些位置 正正呢，我们香港的一个发电方面的政策呢是平衡几方面的，即是要安全稳定，要价格合理，还有呢要有一个环保，而环保当中碳中和是一个即是可以说一个硬指标了，所以怎么能够平衡呢，是即是有一个充满挑战的。但是我们要理解呢，我们香港现在我们的发电的供应呢，全球嚟講，我哋係數一數二嘅，最穩定嘅，因為我哋有一個咁樣嘅基礎喺度，而且我哋嗰個係個目標係希望能夠多元去做到一個嘅能源組合。你講咗啦，我哋有一個唔同嘅組合啊，譬如話大亞灣嗰個核電有佢嗰個作用嘅，有一個某個比例，跟住我哋就係即係燃氣就減煤，跟住呢個再生能源，跟住我哋就試下呢個氫能，所以你睇到我哋嘅思路咧好清晰嘅。就希望一個多元的組合，令到我哋各方面價錢啊穩定咧，做到最好的平衡。 即係我明白有不同的來源啦，即係去日後去發電的時候。但係頭先都講到，即係無可避免，可能起碼有一段時間，這個天然氣是會用多了嘛。但係呢個位置對於成個嗰個電力的成本有冇計過？有幾多落去市民？ 所以就有兩方面啦。一方面係講咗啦，我哋點解係支持兩電興起一個海上的液化天然氣站？正正就是當我哋會增加 全球選購呢個天然氣嘅時候，我哋有一個嘅新嘅基礎建設，同埋有一個方法，令到兩電咧可以全球首購一個具價錢競爭力嘅一個嘅源頭，多元化嘅源頭。所以呢個咧係幫助我哋咧，係令到呢一個加嘅壓力咧係更加平緩，同更加好咁樣能夠係有一個管理。呢個係深思熟慮嘅。同時間啊，頭先講咗啦，慳電都緊要嘅，所以咧都喺度呼籲啦，即係政府又好，商界又好，市民又好，大家一齊慳電咧。令到我哋呢啲嘅基礎建設，呢啲燃料嘅選購咧，都可以能夠做到一個係即係合理嘅使用。 呢、這個都涉及到即係政府希望，譬如先話商下或者一啲家用住宅嗰、那個即係減電嗰目標。這個之後再詳細講講。但頭先講到話政府咧希望2035年即係淘汰呢個用煤啦，係作為發電嘅呢個目標啦。但我見到中電就話計劃啦，即係見到佢哋之前嘅計劃啦，就話2040年年底係。之前啊，系淘汰呢一个嘅燃煤发电，咁啊，港灯就话预计未来十年左右啦，即系2030年中左右咧，就系将所有嘅燃煤嘅机组咧系可以退役嘅咁。两电咧嗰个目标嗰个时间都唔同，而家政府就话2035年，譬如起码中电嚟讲就要再提前噶咯。同佢哋倾咗未咧？呢个其实 嗱，我哋同两电嘅倾咧，就大方向咧就根据我哋嗰个即系蓝图去做嘅，呢个系我哋即系香港整体嘅一个嘅方略。但是我哋同兩電根據嗰個協議咧，係會有五年一檢嘅，啊，所以我諗我哋係趁五年一檢嘅機遇咧，係會將呢啲再細化嘅，啊，所以個我諗細節大家唔需要太過憂慮，啊，呢度我哋會睇住我哋香港整體，譬如2035年，頭先阿施樂文講啦，我哋有個目標嘅，希望我哋喺呢個邁向零碳中和嘅中途，2035年前咧係做到香港總體個碳排放量相比05年咧係減半嘅，呢個係我諗希望大家理解一齊支持。 兩電嗰個方向大家都知要做啦，但起碼佢頭先講到嗰個計劃，佢2040年要提早去做，係咪配合到咧？頭先聽你咁講，因為會有嗰啲五年計劃去傾啊嘛，係咪即係可以理解為暫時係未傾實嘅咧？ 唔係，我哋一路有溝通嘅，所以大家嗰個即係表述係會有多少唔同，但係基本上喺日常嘅一個運作啊，即係我哋有啲係即係。有啲機組啊，舊嘅基礎，佢用唔同燃料嘅，係可以做 standby， 即係有乜緊急事都可以啟動嘅。嗰啲係仍然係有可以有保留空間嘅，所以大家可以睇，即係以直到某啲嘅機組係可以保留啊，不時之需可以用，但日常嘅運作基本上2035年前，我哋基本上淘汰燃煤發電。 明白你嘅意思，即係其實佢基本上可以淘汰曬，不過有一啲係可能擺定喺度，係日以備不時之需嘅，擺住喺度先咁嘅意思。 你就知道啦，即係話。氣候不同，在到而家全球，包括內地不同地方，即係話依個供電的穩定咧係有好重要性嘅，特別香港高樓大廈，所以咧依度咧係會有咁樣嘅準備。 OK， 對於整個而家發電啊，即希望可以2035年咧目標就係話淘汰用燃煤去發電，你又點睇1872311 各位嘅觀眾聽眾，對於而家啲嘅施政報告唔同嘅環保政策，頭先都提及咗啲啊，你又可以講下你嘅睇法，直接問一下局長1872311另外就想頭先都局長提到有關於可再生能源啦，提到三樣啦。風力、太陽能同埋轉廢為能啦，咁其中就話呢一個嘅可再生能源咧，成個希望可以佔到日後發電咧個7.5%-10%嘅喎，去到而家咧就話預風力咧就係3.5%-4%左右咁。咁啊，見到而家兩電都話即係提出會興建呢一個嘅離岸嘅風場嗰個規模啦，咁就話佔嗰個發電量咧。就係1.5%啫，以現有嗰個嘅計劃嚟講嚇，咁要去到風力去到3.5%-4%，即係要再多兩倍咁樣嘅情況咧，係咪即係要再加大啲地方，定係有啲咩技術令到可以成個風力發電嗰個嘅比例增加嘅 咧？嗱，已經講咗啦，我哋咧就係增加依一個可再生能源嘅一個嘅比率， 係 當中有三個主要嘅源頭。離岸風場咧，我哋睇到咧係即係縱觀全球咧。嗰、那個科技咧，近年咧係有一個嘅好大嘅提升嘅，所以我哋咧都批准咗兩電咧係用最新嘅一啲嘅即係呢啲風車啦嚇，呢啲嘅風能發電嘅技術，咁咧係可以喺個價格上同埋嗰個產能上咧係比過去嘅估算咧係更加大嘅，而且價錢嚟講咧，即係計平均每度電咧係有著數啲嘅，所以呢個就點解我哋話。過去點解唔做？而家等一個好嘅時機咧，係正正咁樣嘅原因。當然當中好多個細節，就是、我哋基於同兩電大家最新嘅估算咧，我哋覺得喺香港有限嘅水域、適當嘅水域做一樣嘢咧，係能夠做到我哋所講個目標嘅。我想再講多少少咧，就話、是、除咗依一個嘅風能，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今次呢份施政报告，创科都系唔少都同土地发展咧、用地有关系。 创新及科技局局长施永恒， 我哋自己香港因为不同嘅限制，就未必做得咁好。咁今次咧，北部都会区新田科技城提供咗额外土地，支撑我哋业界发展，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同深圳嘅协作就更加有效。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2021年10月11日，特首指没有因最新本地确诊影响商讨通关。 天文台指按风力指标发热带气旋警告，一定以市民安全为考虑。 本港昨日没有新增确诊。 美国撤军后，阿富汗塔利班与美国代表首次会谈结束。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9，继续翻嚟千禧年代。讲到施政报告入边一啲同环境局相关嘅措施咧，直播室呢度就有环境局局长黄锦星继续同我哋倾嘅。头先就讲到一啲嘅环保措施啦，点解都可以邀请大家打嚟1872311。其中一个措施咧，讲到话2050年或者之前咧，啲商业嘅楼宇用电量较2015年减少3-4成，住宅楼宇用电量减2-3成，有啲咁嘅目标咧，点睇1872311？另外啦，讲到啊可再生能源，希望可以即系大幅提升，可以形容为，因为嗰个占嘅比例咧系7.5%至到系10%，根据呢个蓝图嘅目标，继续咧同黄锦星局长倾啦。头先讲到话可再生能源啦，希望可以增加咗咁多啦，由唔够1%去到7.5%或者十啦，至到十啦。头先讲咗几样风力、太阳能同埋呢一个嘅转废为能嘅，咁头先就问到啦，究竟嗰个风力嘅发电其中一部分啦，就原本由占1.5%左右咧，去到3.5%至到4%呢个幅度，你就话而家有冇好多技术上嘅提升咗咁？但我就想搞清楚啦，整体嚟讲，使唔使再搵地方或者加大嗰个发电风力啊，嗰啲机组啊等等嘅咧？ 嗱，佢啲机组都会有一个转变嘅，即系近时譬如话咧，风车佢旧嗰啲系矮啲。而家可能某程度咧，係用啲大啲嘅即係風車葉啦，機組，所以嗰度咧都會有一個調整嘅細節，嗰啲會遲啲會公布嚇。咁就係話善用最新相關嘅全球嘅技術啊，應用喺香港，因為大家明白香港嘅適當做呢個風場嘅水面咧，其實有限嘅啊，所以我咧定義係善用最好最適合嘅科技，喺善用香港有限嘅空間，呢、這個我諗係應該大家理解嗰個思維，同時間咧係適當時候去落實呢樣嘢。 係咪話有兩個嘅離岸風場？因為我見中電嗰個就話2027年係可以起好嘛，竣工。 基本上咧，兩電有佢各自嘅水域，係啱佢近佢嗰、那個電廠啦。譬如南丫島係即係港燈嘅，佢南丫島嘅南邊有一個樓比較鄰近嘅一個水域咁樣。 有冇時間表㗎？港燈嗰、那個？ 依度我哋會喺嚟緊嘅五年計劃咧，會再係詳細傾。但基本上即係話2035年前去落實佢咧，就係、是、一個我哋達至中期目標減碳嘅一樣嘢。咁啊，頭先講咗啦，依、這個係要睇到嗰個科技係能夠係相對成熟，因為擺咗風場之後，就有一個好長嘅時間佔用我哋海面嘅，所以咧依、這個我哋希望快，但係都係找緊一個最適當嘅時機做投資喺價錢上、技術上、可能上。 頭先就講到話，譬如用天然氣啦，咁大家都驚可能成本嗰度加咗，會落咗個電費度啦。可再生能源呢個咧，見到譬如之前風力嗰度咧，都話用咗成即係100億嘅喎，係嘛？ 正就係話，我哋一方面減碳，用零碳嘅能源發電或者係一個零碳嘅科技發電咧，依個係大勢所趨，大家都要係即係準備嘅。喺個安排上，點樣能夠有一個平緩啲嘅過渡？同時間咧。我哋係會有唔同嘅組合嘅，令到個價格咧係相對嚟講係合理。我諗呢個係整體嗰個嘅諗法。 即係睇下唔同組合，睇下可唔可以點樣平衡到件事啦。轉廢為能，頭先提到風力、太陽轉廢為能，第三樣啦。呢、這、一個方向話希望2035年預料嗰個佔嘅發電量成3-4% 喎。 正正咧喺今年嘅早上半年咧，出咗我哋香港嘅更新版嘅減廢藍圖噶啦。當中咧展示咗咧，我哋香港過去幾年咧落實咗好多唔同嘅轉廢為能嘅，有好多零嘅突破。 啊，咁你睇到有唔同嘅一啲嘅設施已經係落成咗，啊，譬如話 T Park 嗰度有一個即係話轉廢為能嘅一個 SPA， 一個可以係浸一個類似温泉咁樣嘅，啊，依個都係我哋一啲嘅先進嘅設施。更加重要咧就廚餘廠，因為香港咧處理廚餘咧唔能夠純粹靠堆肥嘅，所以咧將廚餘轉廢為能咧係香港重要嘅設施。 嗯， 而家我哋已經落成咗嘅，有一個叫做 O Park 一喺大嶼山北嘅。亦都有同呢個渠務處一齊咧善用既有嘅污水處理廠，將污泥同廚餘咧一齊咧係共厭氧消化咧，係可以產生一個更加多嘅再生能源嘅。 嗯， 所以你咧就會係多管齊下，喺未來咧係擴建呢一啲轉廢能設施，呢啲係先進嘅設施，做到咧係一舉多得嘅，可以減少堆填區壓力啊，減廢，同時間咧係做一啲咁嘅潔淨能源。所以咧呢啲就係我哋會向前咧加大去做咧，達至頭先講嘅。即係話去到2035年前咧，達到3%、4%到嘅一個咁樣嘅轉廢為能嘅一個嘅產能嘅。 即係淨係呢啲措施就已經夠，使唔使額外再有一啲焚化爐啊之類嗰啲？ 嗱，都要嘅，因為我哋有兩類，一方面就係話將廚餘轉廢為能，另外有一啲係撈埋咗嘅收回垃圾啊，嗰啲咧就同即係歐洲一樣啦，日本啊、新加坡都係會有一啲咁轉廢為能嘅設施咧，係要加大佢。而家我哋睇緊一個喺石鼓洲，咁2035年落成。我哋都需要更加多呢啲嘅設施咧，係幫助我哋係擺脱過度依賴堆填區處理生活垃圾。 即係可能頭先講焚化爐呢一類叫做綜合廢物管理設施啦，或者叫做日後都可能要再多啲啦，要處理嗰個 當然啦，源頭減廢、支持垃圾收費同增加回收咧，都係希望大家去做嘅。譬如我哋做咗一啲叫做呢啲嘅綠仔店咧，一個綠字嗰、那個，都係大家好受市民歡迎嘅。我見到啱啱打完風落咗波之後咧，我哋呢啲綠仔店咧，都大家市民多謝佢哋啦，支持咧係排隊一齊咧，係將屋企積存咗嘅回收物咧，都攞去回收嘅。多謝大家。 OK， 頭先啦就提到啊，有一個可能同市民都比較相關啲啊，更加係就係2050年或者之前咧，商業樓宇用電量較2015年減3%-4%。住宅樓宇咧就係、是、用電量減2%-3%，呢一個咧要達到呢個目標，其實政府諗住有啲咩誘因，定係諗住加電費令到啲市民即係用少啲電，定係點？有啲咩方向咧？諗住 嗱，依度咧係多管齊下嘅。不過想講先，政府自己咧係以身作則嘅。過去咧，政府定咗一個5年慳政府整體建築物5%嘅目標，基本上係超標完成嘅。5年間咧減咗7%以上添嘅。咁向前看咧，我哋再加大嘅力度。政府整體嘅所有用嘅能源，包括咗係基建嘅，即係馬路燈啊、水啊、渠啊等等設施咧，都全部一齊5年6%。跟住我會叫大嘅企業、大嘅機構，例如呢個機場管理局、醫管局，以至大嘅發展商，佢哋其實擁有好多商業建築嘅，我哋都叫佢定一個類似嘅目標。嗱，過去淨係咧係慳電嘅啫，不過咧我哋會係將呢一個再升級轉型。就叫做碳中和嘅伙伴計劃，希望佢哋咧不單止係要慳電，同時間咧支持再生能源，要支持電動車普及化啊！呢個係電動車普及化路線圖， 係 同埋減廢，同埋支持咧綠色金融等等。呢度咧，我哋都喺今年內咧係推動佢哋咧係更加具體咁樣做呢一啲嘢，配合咧我哋一個氣候行動藍圖碳中和呢樣嘢嘅。但係咧整體好多建築物咧，我哋會有多管齊下做法嘅。譬如話喺基建嗰度。我哋會做一啲嘅區域功能啊，能夠令到喺新發展區，例如北部都會區，都會善用呢啲嘅科技咧，係幫助商業建築物咧係去慳電。此其一，呢個政府行為。第二咧，我哋要收緊相關嘅法規，即係話舊有嘅商業樓宇用電多嘅，譬如話數據中心，我哋要立法收緊呢個法例，令到佢哋咧係加強推動佢哋咧去慳電。第三咧，要善用一啲嘅智能科技嘅，譬如話我哋將全港嘅電錶咧。就係全部用曬一個智能電錶，包括咗商業建築物同住宅建築物。咁到時咧就可以有一啲嘅多啲資訊俾住宅以至商業樓宇，點樣可以幫手咧？善用一個科技數據咧，係幫佢慳電，同埋咧可以有啲政策咧一個配套嘅。譬如外地，你唔同時間用唔同嘅電咧，可以有唔同價錢咧，鼓勵大家去慳電同埋減少整體嗰個發電嘅機組。仲有咧就係話我哋會係收緊一啲嘅器具。因為影響唔同嘅器具，譬如屋企嘅雪櫃、冷氣機，或者一啲嘅唔同嘅機組，我哋都會逐步咧係收緊呢啲嘅法規，同淘汰一啲嘥電嘅器具。大家買嘅時候咧都可以做啦。同埋咧，我哋有一個叫做 virtual commissioning， 叫重新校驗嘅，因為即係一個舊嘅車，你吞落去咧就可以好快脆咧就可以慳電嘅喎。 所以我哋有一個咁樣嘅計劃咧，特別係針對商業建築物嘅，咁咧就可以咧用一個重新校驗方法咧，係幫助呢個商業樓宇咧都可以盡快慳電。政府自己都係用一個咁方法去做嘅，所以慳到一個唔同嘅效果。所以簡單嚟講，商業建築好，住宅建築好，有一個唔同嘅方法咧，係幫大家一齊咧去慳電，同時間咧係可以慳錢嘅。 聽到好多唔同方法，有啲係從法規嘅，有啲從一啲硬件嘅建築上面嘅咁。但我想反而問多少少關於住宅樓宇嗰啲嘅用電量呢、這個頭先嗰啲嘅措施，譬如你話喺一啲嘅新嘅發展區嗰度有一啲嘅設施令到佢哋慳電啊等等啦。咁但譬如一啲舊樓咧，啲現有嘅住户又如何咧？或者有冇除咗啲硬件同法規上面有冇啲乜嘢誘因令到佢哋用少啲電咧？ 兩方面，我哋透過兩電咧，其實有一個幫大廈慳電嘅資助計劃嘅，啊，即係話幫住宅樓、商業樓都可以申請嘅，所以希望大家咧係善用依一個資助計劃。第二方面，頭先講咗啦，我哋嗰個智能電錶咧，都係一個方法咧，係嚟緊可叫將來咧，我哋會加強幫唔同大家去慳電。第三咧，頭先講啦，電器係緊要嘅，所以大家如果有啲舊嘅家電舊咗噶啦，要換嘅，啊，睇下我哋能源標籤啦，啊，一級嘅最慳電嘅。大家選購咧，就可以好容易咧，係幫手去慳電。當然啦，我哋都要加大宣傳，因為大家點樣去用嘅空調或者用燈啊，係咪熄燈？呢啲都係能夠係大家加強咧喺生活習慣上咧，係可以幫手慳電就慳錢嘅。 OK， 頭先你提到一個措施之一咧，話唔同時段就唔同嘅電費，呢、這個係幾時做？同埋係咪家居嘅都會做嘅？ 呢個咧就因為有兩方面嘅，一方面嘅硬件要配套先。而家全港呢一個智能電錶嘅更替咧，做到大約係四成左右啦。嚟緊嘅幾年咧就會換曬，所以咧依近未來幾年間咧就係香港一個好嘅時候，大家去討論一下，去傾下點樣能夠善用呢個智能電錶呢個科技呢個硬件，係令到推動大家更加好啊，可以節省式電嘅，可以係有唔同時候係咪有唔同嘅一個電費，鼓勵大家咧係減少呢一啲喺低碳轉型嘅機組嘅投放，令到整體社會受益。 但呢個有冇時間表㗎？幾時換曬？幾時做到呢、這、一個？ 幾時換曬已經有清楚時間表㗎啦、嗯。我哋係即係都係好大手筆嘅啊！喺幾年間，兩電所有嘅電錶係換曬智能電錶，支持一個智慧城市嘅轉型。 嗯， 但係咧未來幾年間係一個好嘅契機，大家就傾呢樣嘢點樣善用呢一個嘅硬件。 OK， 電啊，發電能源我都講好多啦。另外，見施政報告咧都提到有一個措施嘅，就係話。環保署會取代食環署咧收集呢個家居垃圾啦，將廢物收集啦、回收啦、運送啦、處理係一條龍咁樣去結合嘅咁樣。點解會有呢一個嘅結合呢？而家食環署去做有啲咩問題呢？其實 嗱，頭先講咗啦，講減碳先，減碳咧就有三個對象啊嘛，要發電、運輸同埋減廢，先至可以做到一個即係邁向碳中和嘅。而減廢咧都係減少堆填區嘅壓力。 嗯、 所以我哋嚟緊咧就會落實垃圾收費，進一步推動咧源頭減廢同乾淨回收。咁但係咧，大家睇到啦，當我哋如果源頭減廢成功，回收亦越嚟越多嘅時候，其實個垃圾個量，包括係收集運送或者暫存咧，都會越嚟越少嘅喎，係咪？咁但係咧，我哋嘅回收嗰個物料亦都會多啲要暫存嘅空間，同埋要多啲嘅物流，所以咧係一個會越嚟越少，一個會越嚟越多嘅。咁其實大家睇到咧，其實因為主要我香港係一個歷史原因，呢兩個咧係分家去做，就好多其實主要經濟體咧都係一條龍去處理嘅，所以我睇到咧，而家係一個好嘅時機，將呢個有個整合，做到一個最好嘅社會善用呢啲資源啊，譬如話前線同事運開清運開垃圾嘅，咁佢個工作量其實會越嚟越少嘅，但我又需要喺回收方面多啲人去處理、去暫存同去即係運送物流喎。所以這個呢個點樣能夠令到前線同事又好，相關嘅從業員又好，以整體社會能夠有一個整合，所以咧依個思維咧喺而家準備垃圾收費咧係一個好嘅時機，做到依個咁樣嘅一個嘅一個協同效益嘅。 即係咪轉型啊？即係而家做清垃圾嗰啲朋友就變成日後係做回收多啲嘅定係？ 基本上即係環保署就接收咗食環署負責呢個清運垃圾同埋暫存垃圾呢一啲嘅團隊。合約以至是空間，譬如全香港有幾千個呢啲嘅垃圾嘅站去暫存垃圾嘅。嗱，當垃圾量越嚟越少嘅時候，我哋亦都需要多啲嘅空間暫存社區嘅回收設施喎，方便市民大眾喎。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到個好處係好明顯嘅。呢個咧係能夠令到整體香港減廢同埋增加回收嘅支援。 嗯，即係日後有啲嘅垃圾站應該成個設計或者成個外形都會變咗做回收取向。 導向多啲嘅。 你講得啱嘅，呢個就係我哋嘅思維。 OK， 人手咧，使唔使特別增加咧？又咁樣，即係其實環保署做多嘢噶嘛，其實。 嗱，按政府整體嗰、那個，其實你講啦，大家棄置量嘅垃圾，如果源頭減廢成功嘅話咧，應該係少咗嘅。咁、但係嗰度係擺喺左邊當係垃圾，定係右邊回收物咧？呢、這個就係一個整體點樣能夠擺布嘅啫。嗱，所以按整體嚟講，個人手係應該整體差唔多嘅。但係點樣能夠善用配合一個垃圾收費嘅轉型咧？呢、這個就係點樣有一個整合啦。 嗯，我見到啲人就提到，因為譬如而家食環署同啲外判清潔商咧，都係簽咗啲合約去即係做一啲嘅收垃圾嘅服務啦。咁日後呢一個會係點咧？係咪都係外判形式去做咧？而環保署接手嘅時候，會唔會因為呢啲合約問題有啲乜嘢即係要處理？ 我諗定咗大方向先，呢個大方向睇到明顯嘅係效益嘅。細節係當然有複雜性嘅，因為好多嘅既有嘅合約，所以我哋咧就話而家開始咧係即係。理順呢一方面，令到呢個轉型咧係可以對香港最大嘅效益，同埋咧唔同嘅從業員，唔同嘅都可以幫助香港去處理到呢一個垃圾清運，以至係增加回收呢一個整體嘅大圖像。 我見施政報告喺話加強廢物管理嗰度咧，其中有一項嘅提到話擴大廚餘啦。同埋廢塑膠嘅中央回收先導計劃，覆蓋更加多地區同埋服務對象。講到廚餘，其實而家好多譬如家居，因為頭先你講到呢一個垃圾徵費嘛，但係廚餘大家都要煮飯噶，咁但係亦都冇一啲好家居大家可以好日常揾到嘅回收嘅設施喎。其實呢個點樣配合咧？ 呢個你要逐步加大嘅。個好消息咧就係話喺下個月咧，我哋都有一啲嘅屋村參與我哋嘅先導計劃，大規模喺全村嗰度咧。是分廚餘出嚟咧，係轉廢為能、轉廢為財嘅，所以我哋都要逐步加大去做，同時間咧喺當中咧係善用一啲嘅智能科技嘅，所以我哋大家去到韓國有一啲嘅廚餘收集嘅桶係可以拍卡，係可以係乾淨回收廚餘嘅，呢度我哋逐步係會增加呢一方面嘅工作。 但呢個都係我聽到就係屋邨嘛，即係未必係我譬如住私人樓嘅，或者住唐樓嘅。舉個例，咁佢哋可能始終其實好快我見到你哋都好快準備完之後咧，就會垃圾徵費嚟緊推啦。咁到時係咪都未必有一啲嘅廚餘嘅設施？ 呢、這個你問得好嘅，呢、這個但係冇必然關係嘅。 係 當年喺韓國台北落實咧，佢頭嗰即係好多年咧。都是冇廚餘回收的，大家認清嗰個歷史事實先，係啦。咁但係我諗我哋會逐步喺依方面加大個配套嘅。頭先你講，喂，譬如話一啲垃圾站啊，去轉型嘅時候，除咗收唔同嘅回收物料啊，譬如話有啲舊區佢冇地方喺自己屋苑做廚餘回收嘅，垃圾站嗰度係咪有個空間轉型做一個配套咧？嗱，呢正正係大家我哋諗緊嘅一啲方向。 OK， 最後拎想問一下啦，有關於呢個嘅北部都會區啦，因為呢一個都係施政報告其中一個好大嘅重點。呢、這個見到咧都牽涉唔同一啲嘅濕地保育區嘅喎，你哋有冇即係你哋環境局啦，即係都好關注環境啦，當然係有冇話對於呢啲濕地生態嘅影響啊，冇話諗住會點樣監察啊？因為入邊發展嘅時候可能都牽涉到一啲濕地保育噶嘛。 嗱，呢度兩方面嘅，你講喺北部都會區咧。一方面咧，佢都要配合呢一個我哋嘅碳中和嘅路線圖嘅，所以咧呢度都明顯啦。喺香港大型嘅新發展區，要邁向碳中和嘅一個規劃設計，即係規劃嘅時候啊，佢個整體嘅佈局，以至係去留意設計交通運輸，都要配合一個碳中和嘅一個方略，呢個係重要嘅。同時間咧，加強生態保育咧，喺北部發展區咧，係北部都會區咧，係重要嘅。大家又聽到啦，我哋係一個好突破性嘅一個積極生態保育嘅政策啊，譬如話包括咗係替做幾個好大規模嘅啊，每一個係數百公頃嘅一個生態保育嘅濕地公園啊，咁能夠咧係更加積極主動咁樣將一啲而家係逐步係其實被破壞或者係一度衰敗緊嘅一啲嘅濕地咧，係可以更加好咁樣能夠保育。當然呢個係一個複雜嘅過程，我哋咧要有一個科學的研究，一個嘅調查，睇到邊度係生態敏感嘅、重要嘅，我哋就會係重點，能夠令到整個北部都會區咧係有一個強而有力、積極嘅一個生態保育嘅。 但會唔會喺發展嘅同時，令到呢一啲嘅濕地遊客，因為你哋同時有保育啊，會唔會喺發展嘅同時，亦都令到一啲濕地破壞咗啦？兩者嗰個位點樣平衡或者 整體嚟講，那個相關大家關注嘅生態容量，我哋係要創造嘅。透過積極的保育、積極嘅管理啊，係可以能夠更加好咁樣善用呢一啲有限土地嘅資源咧，係令到整體個生態嗰、那個服務係能夠提升嘅。有啲人話啦，而家譬如有啲團體係管理緊呢個米布嘅， 嗯，佢話呢個其實一個米埔嘅擴大版嚟嘅，其實米埔大家喺度係好豐盛嘅，係好好嘅。大家想象點樣能夠善用呢個機遇，擴大一個米埔商品嘅一個嘅質素。 OK， 嗱，局長，我哋爭取時間啊，許先生打上嚟，我可以帶起個耳筒聽一聽佢嘅睇法嚇。早晨，許先生。 誒，早晨，早晨。 係，請講。 係誒，環保局局長 係啊，係。 早晨。 係早晨，早晨。咁啊，我想啊，頭先你講到咧話液化天然氣嗰度咧，咁你嗰、那個喺嗰、個液化天然氣嗰個位置咧，會唔會話喺呢個海洋嗰度起嘅？但係會唔會話產生啲噪音啊，影響呢個中華白海豚個棲息地啊嗰啲嘅咧？ 主要係呢個問題係嘛，許生？ 係唔係？仲有 好講埋。 仲有嗰個減源頭減廢嗰度咧，因為依家你你都睇到咧嗰啲膠譬如嗰啲沖涼液啊洗頭水嗰啲膠樽咧，係好數量好多嘅，係不停即係總之嗰啲膠樽都係嗰啲油，譬如啲生油啊嗰啲膠樽咧，係數量好多嘅。咁但係雖然有依家增加咗嗰、那個綠袋區嗰啲點啦，即係回收啦，但係咧回收咗之後咧始終咧嗰啲嗰啲膠樽 係 太多啊 ！OK， 好啊，俾阿局長回一回，回應下先。 多謝許生啦，源頭減廢係重要嘅，咁所以我哋都會推動呢個零售界咧，配合呢個收費時候咧，係咪多啲一啲嘅補充裝啊？一嚟咁講嚇，可以減少嗰個包裝嘅。咁但係咧，佢哋就話要都有一個即係供求嘅一個問題，所以希望咧納入收費係製造一個咁嘅供求嘅一個狀態嘅。關於個液化天氣站咧，我哋係好重視環保嘅。嗱，嗰度咧基本上咧。是那個位置跟呢個中華白海豚咧，唔係嗰度活躍地區嚟嘅，但都有一啲嘅光團等等咧，我哋都會係即係好留意呢方面嘅工程咧，係減少對生態嘅影響嘅。 OK， 好啊，唔該曬黃錦星局長，黃錦星局長咧就係環境局局長嚟嘅。轉頭翻嚟香港電台第一台，繼續會有千禧年代和有關於施政報告講到環保嘅措施，你又點睇？1872311， 報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信报报道，香港公屋轮候时间不断拉长，市民平均的需要等候 5.8 年才能够上楼。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昨天在电视节目中表示，如果房委会建屋太慢，正是构思由房委会代政府向轮候公屋的市民支付现金津贴，以建立问责精神，加快建屋流程。房委会委员、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回应查询的时候就说，房委会的资金同样都是属于公帑，政府如果是基于建屋慢就向房委会罚钱，看不出和罚自己荷包有什么分别。房委会财务小组委员会委员麦瑞才就认为，首先是要考虑有没有充足的土地交给房委会起楼，另一个问题就是房委会的财力是否能够支持相关的开支。信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施政報告提出新界北都會區發展計劃，但同時表明會同步填海造地，合共填海範圍增加到接近2000公頃。據了解，建造業界近日同政府接洽之後，留意到整個購買填海物料的流程遲遲未有展開，對於未來土地供應感到擔心。以明日大嶼填海計劃為例，最新評估需要3億噸填海物料，接近政府最初估算的上限，當中以海沙為主。以目前最新的市價計算，填海物料成本會增加到300億元，加上另外兩個填海項目接近同步施工，勢將互相搶佔需求。星島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為本港帶來黑雨和長達22小時的8號信號熱帶風暴獅子山昨日遠離本港，天文台預料另一個熱帶氣旋圓規在本週橫過南海北部，預測明日會升格為颱風。在東北季候風共同影響之下，廣東沿岸風勢會再增強。按照昨晚的預測路徑，圓規在星期三的凌晨最接近本港。香港氣象學會發言人梁榮武說，圓規的環流比起獅子山廣闊，中心風力更強，它的烈風圈有可能覆蓋香港，加上季候風的共同效應對本港具有一定威脅，呼籲市民做好防風措施。明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表示，雖然本港近日出現一宗本地確診，但是中央未有推遲兩地專家的第二次對接會議，特區政府將會在未來兩日向內地專家回饋意見，包括健康碼只用於通關、自願安裝、沒有記名追蹤功能， 希望免檢疫回內地的市民必須提交過去一段日子的行程、住址等資料。大公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一個由黑幫操縱的假冒金融機構的詐騙集團涉嫌利用虛假資料詐騙政府抗疫百分百擔保個人特惠貸款，至少獲批35宗申請，涉款大約是280萬元。另外，該集團以超低息貸款的手法成功詐騙超過500名市民，合共大約是5200萬。警方上個星期搜查集團位於紅磡、荃灣和長沙灣的電話行騙中心和全港多處地點，拘捕了32人。警方就提醒銀行帳戶持有人切勿輕易借出戶口，避免墮入法網。文匯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路政署提交屯門繞道的環境影響評估研究概要，指受到洪水橋發展區影響，屯門公路將會在2036年飽和，因此屯門繞道需要在該年或者之前通車。繞道工程預料涉及填海，有機會導致海洋生態環境永久性消失，間接影響海洋生態和本地漁業。而工程走線又設在一級歷史建築紅樓和二級歷史建築聖廟附近。《東方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東方日報》的政論話，施政報告提出為輪候公屋超過三年的申請戶提供現金津貼，港府高層就話考慮由房委會負責支付，希望成為加快建屋的推動力。政論話呢一招明顯就是將公屋方的責任推卸給房委會。成立房委会的初心是想尽快建公屋安置市民，而不是将委员会当为代罪羔羊，不要将问责制变成卸责制。东方日报政论。 文汇报社评，警方今年头八个月接获780宗虐儿个案，按年升接近七成。治本之策，一是政府和社会专业机构合作，为基层家庭提供儿童照顾等实质社区支援服务，为失业家庭提供特别津贴。而是全社會強化保護兒童意識，及早識別和介入虐兒個案。三是盡早立法，將強制通報懷疑虐兒個案列為法定責任。文匯報社評。 經濟日報的社評就說，財政司司長陳茂波預示本港南北端未來將會呈現瓦鈴式發展，分別勝在金融和創新科技兩大經濟引擎，而創科落戶和深圳比鄰的北部地區。社評說，港府或者是有需要設立專責機構統籌港深合作，引入便捷政策，亦都要引入嶄新思維，更大力推動創科，先至能夠更早同金融業並駕齊驅。經濟日報社評。 明報社評話，國家主席習近平同美國總統拜登年內會舉行視訊會晤，標誌住中美關係從只打不談進入談談打打的新階段。社評指，雙方分歧依然深刻，關係解凍仍然遙遙無期，只要美國內大環境仍然未改變，中美博弈就不會結束，而台海局勢已經成為兩國衝突最直接的導火線。明報社評。 呢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咧，喺九龙七贤道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啦，近住果栏。七贤道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较早前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盈辉台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呢一段嘅呈祥道去观塘，近住盈辉台咧就回复翻正常啊。咁但系反方向呈祥道去荃湾啦，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观景台对出。七贤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快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龙尾都系排到去新山道。就是七贤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快线嘅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新山道。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都系喺新山道。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喺里安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喺香港单车馆。 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就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市超域道，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北角码头一段慢车排到东港中心。在九龙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就车多，排返上去浸会桥面。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窝打老道一段挤塞，龙尾就喺喇沙利道。喺新界上水嘅鸡岭回旋处啦，同埋彩园村回旋处咧，都系比较车多挤塞。咁另外，荃锦公路去翻荃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马场对出。咁提一提你啦，荃湾嘅德士古道由于爆水管，德士古道去翻码头霸道方向，近住永德街慢线封咗，咁最主要咧就影响咗德士古道嘅车，不能够左转入永德街。德士古道嘅车不能够左转入永德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8岁啦，用打针，睇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人生从来都是一个学习旅程。 今集嘉宾，香港青年协会总干事何永昌。 在今日，香港青年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无论是青年工作者，亦或是他们的司长、上司、朋友，我们只有一件事要做，就是一直不离不弃，陪伴青年人一同成长。我是何永昌。 星期六晚上9点，一起进入人生学堂。 2021年10月11日，特首指没有因最新本地确诊影响商讨通关。 天文台指按风力指标发热带气旋警告，一定以市民安全为考虑。 本港昨日没有新增确诊。 美国撤军后，阿富汗塔利班与美国代表首次会谈结束。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嗱，继续翻嚟千禧年代，讲下外面嘅天气情况。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68%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晚上风势增强，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天，风势颇大，有大雨及狂风。呢两日大家对于天气嘅情况咧都特别留意啊。其中礼拜六咧就系有呢一个嘅8号风球系挂咗啦，因为当日嘅朝早其实6:08咧就已经。是挂了这个八号风的了。其后呢见到天文台就住这个风暴热带风暴狮子山的移动，也都是有多次的预测。原本就说它会变成三号风球的，但有一些六度改过去的预测的。见到这个情况都引起一些不同人的关注。另外呢，除了狮子山最终就说是挂了22个钟头这个八号风球，另外大家都关注另一个热带气旋，现在就是圆规，就是预这个礼拜就会横过南海北部了。咁嗱，对于呢一个嘅热带气旋嚟讲，会唔会都可能有狮子山咁嘅风力咧？同而家附近嘅一啲嘅东北季候风等等，会唔会有影响之下会有一啲嘅风力更加增强等等咧？都想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一齐倾下嘅，有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荣武。早晨， 早晨啊，朗文，早晨。 早晨，梁荣武，先讲下狮子山呢个热带气旋先。咁即系佢就系60年嚟最远嘅八号风球啦。咁 系啊，系啊，系。 有啲乜嘢嘅原因，或者同周边成个环境有冇啲乜嘢特别影响，系令到佢去到咁远都仍然有八号风球嘅威力嘅咧？ 只可以话呢个系异数啦，即系狮子山就一个好特别嘅热带气旋啦。咁但系其实都讲咗好耐噶啦，其实就狮子山就系其实距离香港好远啦。 兩個因素影響到，即係香港喺星期六咧，都仲有唔少地方有烈風，即係達到八六風球嘅程度。第一個因素咧，就係獅子山嘅環流係相對大嘅，即係話佢影響嘅範圍相對大嚇。 嗯， 雖然佢喺香港即係超過500公里。第二咧就係東北季候風啦。咁而喺當時嗰個東北季候風嘅形勢，因為其實咧，如果知道氣象嘅朋友都知㗎，東北季候風就喺中國喺亞洲大陸有一個高壓脊，引起一啲東北氣流。但係嗰個東北氣流嗰個軌跡咧，其實會對香港嘅風力有唔同嘅影響嘅。咁我自己估算咧，就星期六嘅時候咧，嗰個東北氣流係沿住台灣海峽一路咁湧落來。涌落嚟香港嘅，就唔同一啲喺內陸吹過嚟嘅東北氣流。如果你喺台灣海峽吹過嚟嘅時候咧，嗰、那個風勢即係東北季候風嘅風勢係會較為大，咁所以疊加咗獅子山嗰個環流嘅風力嘅時候咧，就會使到即係香港星期六都仲有好多地方係保持呢、這個即係、就是、烈風嘅程度啦。 嗯， 嚇、啊、咁不過即係其實。我都想借呢個空間講一講咧，即係其實呢個獅子山咧，我已經退咗10年啦，唔關我事啦。但係琴晚都搞到我瞓唔著。個原因就係我見到好多我平時都唔睇嘅，即係網上面嘅討論啊。咁亦都見到有啲大報咧，即係講啲不盡不實，即係完全係譁眾取寵，冇事實根據嘅一啲評論咧。我就覺得好悲哀嘅一件事。我引述某張大報咧，佢就話繼前日3號風球威力仿如8號，冇啊，跟住冇數字嘅喎。 嗯， 即係佢講前日，即係講星期五啦嚇。星期五大家都知道啦，即係市面大風大雨咁樣。但係如果你睇翻實際上嘅風力嘅數據嘅話咧，其實係冇烈風吹過嘅，咁所以唔可以掛八路波嘅。咁所以咧，我想講一樣嘢咧，批評係絕對可以嘅，但係如果你冇掌握到個天氣形勢而作出批評嘅話咧，咁就對唔住啦。我覺得你係冇資格批評嘅。咁、 okay. 所以如果你話三號風球嘅風力仿如8號風球，但係你唔講個數據出嚟。得個感覺係唔可以作準㗎嘛。咁好可惜，一啲大報再加埋好多網民嘅評論呢，其實都係淪為呢啲咁樣嘅唔根據科學事實嘅評論。 阿梁榮武啊， 對事件係完全冇好處。 OK， 我哋講返即係數據上面嘅嘢 啊。 頭先、 啊、 因為其實應該係星期六嘅朝早定係因為當日呢就係話嗰個11點幾去到12點呢，話有幾個監測站呢嗰個風力呢都係唔夠8級嘅。咁其中講到話譬如市區中環碼頭啦、尖沙咀天星碼頭啦，話最高嗰個持續風速呢都係42公里同埋43公里時速嘅。係叫做屬於強風嘅水平咁。这个是不是就是叫做未到八号风球的程度啦？同埋如果未到的话，有啲乜嘢考虑是会都挂呢个八号波嘅咧？又， 天文台都再三强调噶啦，就系市民的安全为首任啦。吓、我再讲翻即系个风力的问题啦。即系星期六的时候个风力咧，即系有啲即系网上面嘅朋友，即系我再讲一讲，即系个批评有两方面，一啲咧就系攞出事实，攞出科学数据，跟住作出一啲正面嘅建议，咁呢个绝对好事嚟嘅。有啲系完全系谩骂式，嗰、那个系唔可以可取嘅。咁我睇到有啲都有好有心嘅朋友咧，网上面咧系计咗啲数，咁佢话咧8个，即系大家可能会知道咧。香港天文台悬挂呢个热带旋警号信号系根据8个参考风站嘅风力嘅，啊，咁咧佢就计个数，8个站嘅平均风速咧都达到时速50公里，咁时速50公里咧的而且确都唔到烈风呢个标准嘅，咁、所以你可以话咧，如果硬跟嗰个规定嘅话咧，呢、這个八号波系唔达标，但系要留意一样嘢。就是有些地方是達到烈風，即、就是八號波的水平，甚至超即、就是、接近八號波的風力的上限。我講緊係長洲、赤鱲角和好多地方。所以其實即係講翻星期六的感覺，我自己朝頭早起身的時候，一見到八號波，我都覺得咦， 奇怪喎、啊，點解八號波？因為我喺荔枝角嘅，咁我就覺得風力唔係好大喎、啊，咁樣咁但係我即時嘅做法咧，就是、上天文台嘅網站睇下香港嘅風力，因為你嗰個地方嘅風力細咧，唔係表示普遍嚟講嘅風力都細嘅。咁所以當我一上天文台網站睇到，咦，長洲嘅風力已經接近烈風嘞喎、赤鱲角機場嘅風力已經接近烈風嘞喎，咁我當時嘅感覺就係話，即係天文台絕對有理由懸掛呢個八號波，因為 after all 即係講到最後嗰句都係市民嘅生命安全為首任，咁如果有啲地方去到烈風嘅程度嘅話，就算唔達標，我覺得话八路波都系恰当噶啦。 O K， 嗱，黎荣武啊，另一个关注点啦，就系、是、天文台喺星期六嗰阵啦，即系已经挂咗八号波嘅时候啦，呢个狮子山。咁啊，咁天文台咧就有个嘅预估就系、是、更改咗几次，即系究竟会唔会落翻三号风球咧？咁见到佢哋有个解释嘅，就话狮子山移动同埋佢嘅减弱速度咧系缓慢嘅咁。其实多次更改呢啲预测咧系常唔常见嘅？一般嚟讲，喺天文台， 今次都系。少見嘅，今次都係少見嘅。咁其實即係我自己嘅感覺咧，因為即係我唔知道當時天文台啲同事嗰個考慮係有啲咩因素啦。咁但係即係總體嚟講咧，天文台係好想俾到一個好精確、好細緻嘅一個預測。譬如話星期六朝頭早掛咗爆波。咁好多人就關心，八號波幾時落波啊？咁樣係咪？咁所以咧，如果天文台講到哇，今日下晝三點好精確咁話明係三點鐘落波，咁大家都開心啦，係嘛？咁但係實際上咧，喺而家個科技水平咧，甚至將我可以預期嘅將來嘅科學水平咧，都唔可以做到呢樣嘢啦。咁所以其實天文台就喺一個張力，呢、這個張力就係市民嘅期望，好準確咁話到俾人聽幾時落波。同埋嗰個科學嘅能力之間所產生嘅張力裏面咧，喺度掙扎緊。 嗯， 啊，咁呢個掙扎有陣時可以係即係大步攬過，咁就大家皆大歡喜啦。但係獅子山係一個異數嚟嘅，咁就因為種種因素啦，譬如正話我所講嘅東北季候風嘅因素啦，仲有一個唔好彩嘅因素咧，就係、是、因為下晝即係下晝嘅時間咧，有一個較為強嘅雨帶影響香港較為長嘅時間。 嗯。 如果知道氣象的朋友知道咧，落大雨的時候咧，係會疊加了一個另外的風力嘅，即係話換句話講，除了東北季候風疊加埋嗰個獅子山的風力之外咧，仲加多一個因為落大雨而引起的強風。咁所以呢三個因素底下咧，嗰、那個烈風即係部分地區受到烈風的影響，那個時間就會延長咗啦。咁往往咧，我哋預測落大雨暴雨咧係。最困難的一部分嚟嘅，咁、所以即係天文台就因為呢、這個事態嘅發展，即係話因為有個咁樣嘅外圍雨帶嘅影響底下咧，就係即係發覺原先嘅判斷咧係錯誤啦，咁所以咪要修改啦。咁其實即係呢個預警嘅修改或者天氣預報嘅修改係一個好正常嘅事嚟嘅，因為喺天文台做預測嘅過程當中咧，不斷有新嘅信息走入嚟嘅，不斷有新嘅資料。咁如果你呢啲根據呢啲新嘅資料而發覺以前做嘅嘢係錯咗，而唔去改嘅話咧，咁就係不負責任，係嘛？咁所以其實即係你不斷咁更改信息，其實就係即係貼近啲當時嘅實況，俾一個更加可靠信息俾市民。不過即係好唔好彩，即係星期六就正所謂天意弄人啦，係嘛？咁即係天文台好心，即係好想做一個好完善嘅服務，但係同實際上情況係有差距啦。 嗯，但係留意獅子山之後咧，就仲有一個嘅熱帶氣旋嘅圓規咯。呢一個嗰個嘅強烈程度會唔會可能都獅子山咁犀利嘅咧？又 經過獅子山之後，我乜都唔敢講。其實就圓規就可能係一個較為即係守規矩嘅熱帶氣旋嚟嘅。咁可能佢嗰個預測嘅過程當中咧，就冇獅子山咁棘手嘅。咁但係都有好多變數嘅，因為咧即係第一就係圓規本身嘅風力咧比獅子山就強嘅，可能強好多添。第二咧，根據而家嘅預測咧，都係稍為比獅子山稍為接近香港。但係仲有一個因素咧，就係、是、可能今次嗰個東北季候風咧，即係同樣都有兩個。 叠加的效应。但是今次的东北季候风呢，就跟我刚才所讲，沿住台湾海峡，即是狮子山的时候，沿住台湾海峡涌过来香港，那个形势有点不同。今次的东北季候风应该是偏北的。咁所以咧喺咁嘅情況底下咧，那個風力應該係唔會咁大嘅。啊，仲有一個可能性，呢啲偏北嘅東北季候風可能係較為乾燥啦。咁入卷入咗去呢個圓規嘅環流嘅時候咧，可能會使到圓規減弱嘅。咁好多因素嘅，咁所以即係而家我哋大家都係睇定啲先啦，係嘛？同埋仲有一樣嘢就圓規應該行得相當之快。咁所以佢影響香港嘅時間亦都相對地會短啲啦。 OK， 好，唔該曬梁榮武，多謝你。 OK， 好，拜拜。 拜拜。 梁榮武咧就係香港氣象學會發言人嚟嘅。講到有關於圓規咯，天文台都話啦，一股乾燥嘅東北季候風咧正影響華南，預料受到佢同埋熱帶風暴圓規共同影響之後咧，廣東沿岸今日嘅風勢會逐漸增強。喺上午八點鐘，熱帶風暴圓規咧集結喺馬尼拉之東北約600公里，咁啊預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移向呂宋海峽嘅。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曾卓然。制作周伟业。 为什么孩子要上学是一本值得父母和孩子一起阅读的书。作者大江健三郎是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这本书就是作者第一次针对年轻人而写的散文集。我们想起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作品，通常写的都是大部头的严肃小说。有时一想起就害怕。其实有这种想法都很正常的。不过今次作者呢并不仅仅以作家的身份来写，而更是以父亲、丈夫以及儿子的身份来写的。文章呢总共有16篇，都是随笔的形式，而且译文非常流畅。文章入面带着作家的温和反思和感情，读起上来往往就使人动容的。 你可能会想，著名作家教养孩子和我们一般人怎样可以拿来比较呢？但是当你知道大哥的孩子刚刚出世的时候，后脑长出一个和脑袋一样大的肿瘤，一出世就要接受连串的大手术，终生维持住止于6岁小孩的说话和活动能力，我的孩子为什么要上学呢？就变成了一个必须解答的问题。父亲大哥在屋企已经可以教养他，为什么孩子还要到特殊的学校，每日都要忍受不同特殊需要的孩子的不断尖叫呢？ 其实连大江健三郎自己都找不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但他的儿子大江光就靠自身的力量找到了。他找到同样不喜欢噪音的朋友，去帮助朋友怎样去厕所，更加跟朋友一起找 CD 来听，渐渐进入了古典音乐的世界，最终更加学习作曲，运用音乐去表达自己。其实翻学真的不是求分数，学识怎样面对世界，去跟喜欢和你不喜欢的人去沟通，帮助别人，互助成长，学校其实有不可取代的作用。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为什么孩子要上学》，作者大江健三郎，由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环境局局长黄锦星话，要做到2035年淘汰燃煤发电系进取，亦系有需要，因为全球出现极端天气，为香港嘅民生同安全计，香港亦要负上地球村嘅责任。佢话同两电都有信心可以达到目标，最重要是找到燃煤的替代品和有稳定的供应。黄锦星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讨论有关施政报告的内容。他说要达到目标，需要其他途径配合，包括运用更多天然气、可再生能源和转废为能等。所以当局都批准两电兴建液化天然气站和建隔离岸风场等。阿富汗塔利班和美国政府代表结束在卡塔尔多哈一连两日的会谈，今次是自美军8月底撤出阿富汗以来，双方首次面对面对话。

常州大嶼山的山頂，但他有沒有測到呢在尖沙咀的風力，他自己都講的，他是東北季候風跟著來的那個雨帶那裡。喂，我們這班新的天文台的職員難道真的這麼曳？你知不知道我們當日星期五那天當日11点，哇幾狼狽，去到12点几，哇直情是橫風橫雨，直情看不到我們揸車，我們西貢呢告訴你知道下去的時候去錦龍的話直情是特登看不到。但相反呢很奇怪，星期六你知不知道我下去西貢6-7点钟不夠，風都冇滴㗎大佬，雨都真係微微雨㗎，真係我都唔使擔遮呀，個八號風球仲未落，我一路聽住話幾時落呀、啊、幾時落呀、啊、幾時落呀、啊、我落到下晝都一路不停咁改，嘩點解要改呢？我睇住佢冇風㗎大佬，冇乜雨㗎喎，點解要，喂錯咪要認囉。 頭先阿梁榮武都提到少少嘅，即係可能有一個更加準確嘅資訊，都希望可以俾市民所以有一啲改動。 唔係你其實呢天文台要改進呢係啲人呢就在市區的，在內港的，就不是在山頂的，不是在長洲啊大嶼山的山頂的，它六個風速呢就在大嶼山和山頂上面的，但市民的活動的空間呢就在市區的，我不該它呢用個市民的幅度那個風速的速度同埋監察在市面的那個鏡頭，如果不是的話呢它根本來說呢佢离千百丈远嘅，佢根本就唔知道出边，因为佢坐咗喺写字楼嘛，观察到佢其实佢哋睇得到东北季候风加埋嗰个雨带，佢系睇得到嘅。点解会咁？点解会咁失策咧？ 好啊，唔该晒陈生。不过我见嗰啲测风力嗰啲嘅监测器有啲都系有部分喺市区嘅，不过当然有部分亦都喺头先提到话，譬如长洲啊等等啦吓。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另外咧有一个嘅事件咧，都因应早几日嘅天气情况咧，大家都有留意到噶。喺星期五咧，就当日都有一啲嘅暴雨嘅情况喺當時在三號風球和黃色暴雨警告期間是生效期間，就在跑馬地屋苑比華利山那裡有外牆的棚架是塌下，是跌咗落去落活道嗰度，咁當時有四個人被困啦，包括兩名嘅私家車司機啦，咁啊，其中有一名嘅做地基工程嘅女雜工咧，就係被棚架係壓住，咁經過超過一個鐘頭係救出之後咧，係送院不治嘅。嗱呢個情況亦都令大家關心到喺一啲惡劣天氣嘅情況下，一啲工人嘅安全問題。又請嚟一位嘉賓咧，同我哋傾下，有工業傷亡權益會總幹事蕭善文，早晨。 早晨，主持早晨。 早晨，萧善文，点睇今次呢一名嘅女工系即系三号风球同埋黄色暴雨警告期间，佢系当时以你所知啦，有冇接触到佢哋家属啦？佢当时系咪就系喺嗰个嘅工程嗰度做紧嘢噶？ 系啊，我哋有接触到家属嘅。咁据雇主嗰边讲翻咧，就系当时系有地基工程进行紧嘅，挖掘嘅工程嚟嘅。咁女工咧就喺嗰个范围里面做紧嘢啦，咁突然间就冧棚，所以咧就压住咗佢哋嘅。咁好彩就有其他工友，嗰阵时应该有七个同事咧喺嗰度做嘢嘅。咁有六位都最后都安全啦，就好不幸咧就一位女工姚女士咧就死亡啦。 据你所知，而家你接触到家属啦，或者有冇听到承办商啊、雇主各方面喺事故之后有冇同家属联络啊，或者有冇一啲嘅解释啊，或者点样去协助佢哋？ 有嘅，寻日我哋都开咗个几场嘅会议嘅，咁主要就系承办商同雇主嗰边解释翻当时个情况啦，咁家属都非常之关心，即系个安全嘅情况有冇做好啦，咁大家最大嗰、那个关注嗰位咧，就系喺一个咁嘅恶劣天气底下咧，仍然进行户外工作，而发生咁嘅意外咧，其实系表示即系好愤怒嘅呢件事。 嗱，我哋睇翻譬如劳工处咧有个台风及暴雨警告下工作守则嘅，咁啊提到话黄雨或红雨啦，一号或者三号信号警告嘅时候啦，如果喺工作时间之内发出嘅话咧，讲紧譬如黄雨同埋红雨先算啦，就话主管应该尽快安排雇员暂停安全受影响嘅户外工作，并且去到安全嘅地方暂避，直至天气情况许可先至可以恢复工作嘅。呢、这个指引其实你觉得系清唔清晰，或者当日嘅情况系咪都符合咗呢个指引咧？又 其實已經很清晰啦。不過我覺得指引呢其實只不過是一個參考啦，同埋嗰個標準是比較低嘅。咁實際上要視乎當時嘅環境，我覺得就算冇一啲咁嘅三號風球或者係黃雨警告，但係當時環境係狂風暴雨都好啦，其實都應該要去做一個更加謹慎的評估，然之後是如果不適合户外工作的話，應該停止啦。咁今次的事件就係，就算佢出咗呢啲警告都好啦，好明顯就係承建商嗰度係冇停止工作啦。咁佢哋嗰個解釋就係話，一般情況下咧，以往都係咁樣噶啦。喺三號風球或者黃雨都唔係佢哋嘅撤離嘅一個標準嚟嘅，即係話咧，佢哋需要更高嘅天文台要更高嘅信號咧，佢哋先會做啦。大部分都係咁樣。咁譬如，所以佢哋講當時又唔係八號，又唔係紅黑雨，所以佢哋認為啦，地基工作仲係安全嘅，所以就繼續啦。咁呢樣嘢當然我好我哋好唔同意啦。所以回复即係讲返都係话要安全嘅评估应该係根据实际嘅情况囉，而唔係墨守成规去跟嗰个风球或者係嗰个黄雨个指引咁，即係呢样嘢囉，应该要更考虑更全面囉。 因为我见即係指引头先我讲一次啦，佢就话主管应该尽快安排雇员係暂停安全受影响嘅户外工作啦。咁同时见到今日承办商呢答传媒嗰阵呢都有提到嘅，就话棚架上面嘅工作呢当日已经预先係安排暂停㗎啦。因为所以呢就冇涉及任何工人喺棚架上面施工。咁就话当时出事呢一名女工呢就係做緊一啲嘅地面工作嘅。咁解唔解释到或者符合个守则呢，地面工作算唔算係安全受影响嘅户外工作，系咪应该停或者点样，你哋嘅睇法系？ 我觉得佢太執着于个棚架个问题。即係我觉得就算冇棚架都好啦，喺呢个咁嘅天气环境底下，其实地面工作都有危险㗎嘛。即係可能係有山泥，尤其佢嗰度山頂有牽涉到斜坡，咁可能有山泥，可能有树嘅倒冧或者其他嘅雜物跌落嚟㗎嘛。咁所以如果大家仲係淨係 focus 喺個棚架度，我覺得唔夠全面去睇嗰個安全，所以我覺得今次嗰個承建商難辭其咎，亦都冇反映唔到佢即係喺個安全考慮上面做得好足夠咯。 嗯，但呢個做法咧，即係譬如講緊喺三號風球呢一類，或者係一號風球啊、黃雨啊、紅雨呢一類嘅情況之下，照做一啲地面工作喺地盤嗰度咧，係唔係常見嘅？以你了解，定係都係會喺呢啲情況下都會其他地盤係會即係所謂撤離啦，即係唔做任何嘅户外工作嘅咧？一般係點嘅？ 佢哋都會，一般佢哋都會視乎嗰個户外工作係啲乜嘢。咁當日嘅朝頭早其實我都去咗地盤度做嘢嘅，我做講座。咁當然都有工人翻工啦，所以先做到講座。我都有問佢啊，咁嘅天氣情況都有做嘢嘅喎，咁樣佢哋就話視乎啲工序啦。咁譬如佢哋都有做一啲嘅地基嘅工作嘅。咁甚至有啲人講，即係唔係嗰場嘅講座啦。之前有啲人都提到話咧，因為落雨咧，所以做地基工作啊嗰啲會相對仲好啲，因為少減少一啲塵啊咁樣。咁我覺得一般嘅情况还一般嘅情况啦，始终都要睇返实际嘅情况啦。大家一直喺度诟病就係当时点解冇挂八号啊，或者係冇更早地去红黑雨啊咁等等。即係其实已经反映咗当时嘅天气係非常之恶劣，有别于我哋市民一般睇到嗰、那个三号或者係黄雨嗰情况嘛。咁所以我觉得雇主嘅责任就係应该唔好太着重你呢啲咁嘅警告咯，真系视乎实际环境，系好大雨，系好大风嘅话，其实就要暂停工作咯。 嗯，今次事件有冇话对于一啲地盘啊，尤其是特别系有棚架嘅地盘啦，好多都会有嘅。喺呢啲天气之下，应该点做，或者除咗睇个指引之外，有冇啲乜嘢嘅即系教训可能会吸取到咧？你哋觉得系？ 咁首先棚架上面先啦，應該雇主都有提過嘅，佢哋喺10月5號做過一個嘅驗棚嘅，咁驗棚係每14一次啦，咁咁啱10月5號就係佢哋驗咗啦，然之後都知道會有颱風，佢哋10月7號亦都再睇一次嘅，但係個問題就係話點解檢查過又會出事呢？同埋嗰個屋苑其實唔係淨係呢兩個棚㗎嘛，仲有好多個棚㗎嘛，點解其他棚冇出事呢？可能就话会唔会验嘅时候出咗问题呢？冇认真地验呢？或者验唔到呢？ 然之后落雨亦都增加咗个因素啦，即係雨大嘅时候增加咗重量啦，咁会令到个棚上面加埋上面有杂物咁嘅棚上面，咁会令到嗰个棚出事啦。咁但係如果即係实际情况，如果验嘅时候验得仔细验得好嘅时候，其实好大机会係唔会冧㗎喎。咁所以之后当然啦，之后要再详细调查究竟佢个冧嘅原因啦。不过我觉得都是我哋不能够完全地只 focus 喺个棚上面，即系我觉得安全嘅评估系整体嘅，唔能够切割噶嘛。即系如果我哋净系永远喺个棚度，咁我 OK 棚嘅负责验棚嗰个人拉咗出嚟，佢要受到谴责或者系佢要负责任，我觉得亦都讲唔过去，系需要其他人都有责任嘅。我觉得即系成个天气嘅环境，成个工作嘅环境去睇，即系我哋雇主嘅责任，就算根据嗰啲工厂及经营条例都好啦。首先最重要嗰个系要提供一个安全嘅环境俾个工人啊嘛。而如果我哋意识到个环境唔系十分安全嘅时候，咁我哋就应该避免喺嗰个时候进行嗰个户外工作。 咁、 我觉得今次嘅教训就系我哋不能够完全根据嗰个指引。而是我哋嘅安全标准，我哋嘅危机意识应该要高过个指引嘅。 OK， 好，唔该晒萧市民，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 唔该晒，唔客气，唔该。 萧市民咧就系工业伤亡权益会嘅总干事嚟嘅，讲到呢一名喺乐活道因为冧棚。而導致係不治嘅呢位女工嘅情況。嗱，勞工處咧係亦都有回應到啦，就話對於意外中有工友身故啦，勞工處十分難過，對於死者家屬咧係致以深切慰問，咁亦都話即時派員到意外現場展開調查。亦都係將會向有關嘅承建商發出暫時停工通知書，呢個係星期五當時嘅情況嚟嘅，就話會全速進行調查，以確定意外原因，查找有关持责者的法律责任，以及提出改善措施。咁若果系调查系发现有违例的事项咧，会依法处理嘅。咁另外都话，根据职业安全及健康条例啦，以及系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的一般负责条款，雇主系有责任咧确保员工喺工作嘅时候嘅安全同埋健康，包括咧为佢哋提供咧安全嘅工作地点、作业装置同埋系工作系统嘅。咁啊，另一个题目都想同大家讲下，有关于咧疫情嘅就系、是，咁啊见到咧系早前咧就有一宗嘅源头不明嘅本地个案啦，令到连续咧超过50日嘅本地零确诊咧系断缆啊，呢、一个就系、是、患者就系一个嘅机场嘅货运工人嚟嘅，话佢亦都有变种病毒啦，但系有病毒量亦都高嘅、哦。咁呢個情況咧，都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理工大學醫療科技及資訊學系副教授蕭傑恆，早晨。 早晨，主持。 早晨，蕭傑恆。呢、一個嘅48歲嘅機場做嘢嘅男員工啦，咁佢係做喺貨運站嗰度做工作嘅。咁上星期五就係確診咗啦。你哋係咪已經即時做一啲基因排序分析啊、比對啊，有啲咩發現咧？呢、這個？ 嗱，我哋攞咗個樣本之後，就即係做全基因組嘅排序啦，咁就即係就確認咗佢係屬於即係 Delta 變種啦，咁啊嗰個病毒株就叫 B.1.617.2 啦，咁跟住之後，我哋就試下將本港嘅即係輸入個案，咁啊，因為我哋而家每兩個禮拜咧就會喺即係醫院度攞啲輸入個案做全基因組排序，咁即係令我哋嗰個數據庫可以即係。update 啲嘅，咁我哋其實對比到咧就9月12號嘅輸入個案，咁但係發覺咧呢一個48歲嘅即係男患者咧，佢個病毒基因咧就同9月12號或之前嘅輸入個案咧都完全唔相似嘅，咁啊相差都即係多過11個基因突變噶啦，咁於是我哋就試下再將個基因咧就同即係全球個新型冠狀病毒數據庫，咁啊專係揾翻嗰個 Delta 變種病毒啦。近兩個禮拜即係全球報告過個案，咁啊對比過，咁啊對比完之後咧，就發現就比較近似咧，就係歐洲，特別係英國嘅一啲嘅，即係九月尾啲確診嘅病例嘅，咁啊已經算係比較似噶啦，但係兩者都相隔即係有7個突變咁多嘅，咁估計即到而家嚟講就估計緊應該，雖然我哋唔知道即係邊一個個案傳染俾佢啦，咁但係就估計嗰個病毒嘅來源咧，應該喺英國或者歐洲地區。 七個嘅基因突變係代表啲咩咧？即係中間隔咗幾耐咧？同埋係咪頭先咁講？你頭先話比對過9月12號之前一段時間嗰啲嘅個案輸入個案嘅基因啦，都冇話相似啊嘛？係咪即係未必或者應該係唔會係嚟自輸入個案嘅？今次呢個個案 嗱，兩個問題先啦。嗱，七個突變係代表咗乜嘢咧？其實七個突變咧，即係根據我哋平時做基因對比嚟講咧，其實都唔算話太近嘅。通常嚟講，你話即係如果係第一代啊、第二代嘅突變，可能兩者都係三，即係相隔，即係唔會多過三個嘅突變嘅。即係七個咧，其實都應該經過好多代噶啦。所以我哋就即係都知道有。都預計之內嘅，因為佢始終我哋都喺病毒數據庫入面去揾嘅啫，咁未必即係每一個地區都會將佢哋每一個個案擺上去噶嘛，咁所以其實只不過係即係一個好 work 嘅一個睇下究竟個病毒喺邊一個地區嚟嘅啫，咁呢個就第一啦，就即係喺歐洲嗰邊嚟啦。第二個問題就係因為我哋而家其實對比到咧就係9月12號或之前嘅輸入個案啫，9月12號之後。甚至乎可能是十月頭那些其實更加有機會可能是跟它相關，但我們就未對比得到的。我相信因為衛生防護中心那邊會有更加多 的輸入個案 的基因，我們給了它之後可能它都會有更加進一步 的調查的了， 即再看有沒有新的基因，再看看會不會真的跟輸入個案的基因有關係。 是啊，即如果你說比較近似一點，可能真的可能十月頭那些，因為這個個案你看到捉它的時候呢，其實就檢測到常規檢測它那個 CT 值其實是28至30左右的，即是病毒量不算太高，但入到院之後就去到18、19，即是病毒量是升緊的，即是其實它是剛剛確診的，所以其實應該是再同，如果假設真的跟輸入個案有關，就一定是近一點的輸入個案的。 嗯， 另一個可能性就是因為它的工作環境就是它是一個在機場的即貨運站工作的嘛，那它就一直接觸到貨物，又或者是接觸到一些貨機，其實很多時候那些員工其實是不需要入境的嘛，他卸完貨之後他的飛機又走去其他地方送貨，那會不會有機會是接觸到一些即很快立刻走的一些貨機的機組人員呢，那也都是其中一個可能性來的。 即可能是機組人員或者一些貨，你自己估計那個可能性哪個大一點呢？ 通常如果你說病毒即傳播啊那些呢，我們最大機會都是人傳人的了，貨物傳人呢雖然有即報告去講過啦，但是都不及人傳人那麼普遍的，因為礙於其實你知道其實歐洲地區現在那個疫情其實都即雖然緩和了，但是個確診數字都比較高啦，其實真的不排除即說他接觸了一些即貨即日即可能飛走一些貨機 的人員，即確診了都未定。 OK， 因為我見衛生防護中心那邊都話了解了啦，即係機場貨運工都要穿保護衣嘅，同啲機組人員接觸咧，亦都要戴面罩啊，同貨物接觸亦都戴手套啊，係咪真係咁容易感染到咧？定係可能有其他嘅流動咧？你聽落 嗱，我唔知道佢可能即係其實你佢如果喺個日常嘅工作下邊，佢預計咗會同貨機人員接觸咁樣，佢就會即係戴曬全套保護衣物啦。咁但係有陣時即係人同人之間行過，佢可能佢原本今日諗住係卸貨嘅啫，咁真係有個機組人員行咗落嚟同佢接觸咗喎，咁你嗰陣時可能真係未必個保護係咁足夠噶嘛，所以其實就你有陣時好難去避免到咯。即係如果你而家咁樣睇咧，就係其實機場禁區入邊嗰個情況咧，其實就係其中一個有即係好大機會會即係傳染到個疾病，有機會會流入去社區嘅一個流動嚟嘅。 最後一分鐘啦，我想問啦，因為呢一名嘅患者咧，同佢嘅密切接觸者咧，都去過好多社區唔同地方啦。咁亦都話佢住嘅大圍嗰個嘅屋苑嗰度咧，個污水樣本係呈一個嘅新冠病毒嘅陽性嘅。咁啊，係咪同個患者有關咧，或者個社區傳播風險你估計幾大咧？ 嗱，我估計多數都係同個患者有關係噶啦，因為即係做過個檢測。傳統大廈圍封嗰度檢測啦，咁都係陰性嘅，咁但係都要睇翻復檢嗰個情況啦，就希望就唔好話即係喺個大廈嗰度即係出現啲垂直傳播嘅情況啦。咁但係因為而家嗰個其實我哋即係香港嗰、那個即係圍封檢測嗰個措施都好有效，其實就一檢測咁密嘅時間咧，其實應該都有效可以防止到即係社區去個擴散嘅，特別是呢個患者係比較早捉到嘅。 好，唔该晒萧杰恒，多谢你同我哋讲解。萧杰恒咧就系理工大学医疗科技及资讯学系副教授嚟嘅。嗱，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咯，听日再同大家见面，拜拜。